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跨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小磊， 哈哈，今天我们三个人齐聚一堂，好不容易， 三个女人， 哎呦，这个题目我觉得为你俩量身定做，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是一个吧，在曾经非常高大上的机构里面工作过，一个吧，也是认识很多很多在高大上的机构里工作的人。哎，我那天在微博上啊，就看到这个什么联合国官方微博，那条微博特别热门，他们就开始招工，说呢，这个联合国总部要招人，问大家有没有兴趣啊？要求就是你要操流利的英语或者是法语。然后呢，要再点开一看，就发现这个笋工，香港话叫做寻工，还吗？燕婷， 完工还吗？ 就是笋盘、 笋 工，就是非常抢手，很值得去做，很值得拥有，就叫做笋，草字头下面一个什么下旬的旬啊，就这个字，哎，这个工确实就是笋工。你看它首先钱多，它这个按这个层级来分啊，它什么 P2 级，等会儿小磊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P2 级。它 P2 级的这个基本的薪水呢是46,730美元，这是一年。 这个网上就当时在微博上直接就说了多少钱是吧？ 对对对，你就你搜新闻的话你就能搜得着。 它这个是全球一样的。 对，而且它除此之外还不止呢，你要是放在纽约，因为你纽约的这个地方消费很高， 生活成本高，对， 它就有一个比率，就是什么调整系数，你要是再乘以一个65.5%，再加上之前的46,700，那如果你是 P2 这个级别的话，你的年薪就可以达到77,338万美元一年。除此之外呢，还给你的这个配偶啊、子女啊，提供什么租金补贴、抚养津贴。而且所有这些工资和补贴都免税。 对啊，这个是特别诱人的一个数字， 国际职员免税。 你看什么4到6周的一个带薪的假期， 对， 包括来回的这个子女的家人的所有的机票，然后每个月还有2天多出来2天的什么假期。当然了，他这样子的一个高大上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形容词是特别合适的。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个免税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在美国那个税是非常的高的。我看到有一个数字啊，就是大概统计了一些在美国不同的职业的他们的一个薪水的状况，比如说像比较也是比较高大上的工程师、IT 界，他们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就是年薪6万、然后教授差不多是4万，律师 教授这么低吗？不会啊， 对，各种各样肯定有一个 range， 然后律师差不多是10万，然后医生是20万，金融分析师跨度比较大，6万到100万。那他还有一个对比，就是麦当劳的卖汉堡的人是2.5万。那可见其实他们的差别没有这么的大，如果你再加上他最高高达40%的税吧，我记得是在纽约。 天哪，我听得头都大了，这么多数字。总之刚才那份工作他一定是损工。哎，但是我就又看其他的新闻哈，有的人确实有中国人他去进了那个联合国去工作，有人觉得没劲，我也觉得太奇怪了吧。这么有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但是辛苦可能跟等会儿燕婷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要是投行的话那个辛苦指数 最多， 哎，辛苦指数应该是没法跟投行这些比吧。但是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好像不是特别乐意去啊？那可能那些高端人士这个选择也非常的多，去了之后呢发现离自己的理想的实现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小磊，接下来你要跟我们详细的解释解释这种高大上。 其实那个前两天就是我也有一个朋友他这个发给我说，哎，你的背景其实挺合适的，要不要去联合国工作？我一看， 我已经去过了。 我说不是，我说开什么玩笑？这个是就是 P1 和 P2、是很就是初级的职务。 哦， 这个我说 我已经是高级了， 是 吧？ 不是，我都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确实已经不适合我了。我现在大概去应该是在P4， 如果说不太走运，至少也是 P3、一般来说我这个资历应该在 P4 左右。 P4 它那一个一年得有多少钱啊？ 十几万 大概13-14万吧， 13-14万，但是你没有动心。哎，小磊，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小磊今天第三次来啊，每天来都暴露一点点自己的隐私。 今天不聊自己， 今天还要再继续暴露自己的隐私。小磊，昨天我们说他有10年的国家公园的经验啊，其实中间呢还有一段是在世界银行待过几 个 月， 嗯这 个、 对， 那也在10年的公园期间呢，也经常是往返联合国总部开会，那也是见识了很多高大上的场面。 就是外人看起来高大上，其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那么…… 哎、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你像刚才我讲的，有些人他们去过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好，即使钱那么多，但是距离真正一份好工作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满意啊。那你是经常跟也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总之是跟这些人打过交道的，那这是。是不是一份好工， 这个当然看个人的价值观了、也是看个人职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选择、我倒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联合国的它叫 YPP 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这个叫中文叫青年专业人才项目，然后比较针对在那种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然后你去找第一份工，或者至少是你工作个2-3年之后再找的工作，针对这些比较就是 entry level 的这些职业人士，我觉得在那个年龄段，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能一下踏进联合国这种国际就是国际组织，然后有那么全球化的工作氛围应该是挺不错的，而且又刚才咱们也说这个工资很高啊，对，我觉得肯定有这个机会来说去至少简历上镀镀金，然后去有一点国际视野什么的，应该还是不错的经历。但是你去待个几年之后也是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每天不同的变化，有这种 exciting 的事情，有刺激，他可能就待不住了，就会因为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哈。联合国那个地方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再更聊一些细节。我觉得有想法的人可能待不住，尤其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初级的职位的话，就会觉得这个每天我在做什么，他可能会找到那种找不到价值感。 哎，要是燕婷你说你选择的话哈，一份去投行一份去联合国，你会选择？ 我觉得这个假设有点远。首先那联合国可能是 燕婷已经超越这个阶段了。 没有绝对没有，我是说比如说你是大学刚刚毕业的话，这两个工作绝对是非常非常诱人的，然后无论是哪一个方向，但是你要看你自己的兴趣点和你自己的专业的所向，就比如说你想去投行不是你想去就去的，你要面试面得过才行啊。我举个例子，以前投行的有一道题目，他们就是这个面试的这个题目，他就问你，他说美国有多少个加油站，他就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哎，好像那个 consulting firms 也是这样， 对， 就是、 consulting 也这 个其实平时偏那个 consulting 的， 他是想考察你什么呢？其实 逻辑思维， 他肯定不是考你的知识，那他们有标准答案。 我先问大家，就是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题目的话，他考试官就是给面试官就是 哪有多少个加油站， 美国有多少个加油站， 他就这样问你。 我开开我的思路哈，我从来没有在这种什么咨询公司或 banking 这种高大上的地方工作过。是不是你先算一下人口，对吧？然后算一下美国，估计一下美国大概这个家庭有多少个家庭，每个家庭有多少这个车，平均来说，然后这个每个车需要大概一周加几次油。然后你在这个加一次油可以跑多少公里，然后根据这个这个 我觉得小磊思路非常的好，因为就是对他们我觉得他们问这样的问题，他绝对不是想要知道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没有人知道，包括考试官他自己估计也是随便这么一想， 他就是考察 你 的 思维的一个方法。然后那个面试者他是这样回答，他说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在这个美国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它每隔多少米大概我观察过，比如说美国3公里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呢美国有多大多少个州，然后他就这样来分析了，所以他就是看你考察你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 包括像香港的很多这种面试啊，他都有一个 group 的那种 interview， 他就给你抛给你一个问题，然后看你们在那边聊天，并不是说你特别强势的人抢话头的人就是考试官喜欢的， 对， 而是那种在这个在过程中出现一个领导才能啊，分析才能啊，包括他的对一个问题的一个掌控能力，他才是他考察你的观察你的一个重要的点。 对，有的时候他不仅需要领导者，他还需要团队的这些协作的精神，都需要在你的这些所谓的面试当中考察出来。 因为其实在 group interview 里面他很容易看出这个人的性格是非常 aggressive 的，还是非常的就是安静的，还是那种处于沉着冷静型的， 他们喜欢哪种啊？ 那不一定，他这个各种各样 什么岗位都需要吧， 啊、 就是不同的老板他喜欢不同个性的人，那有的老板他自己就是那种野心很大的人，他就喜欢这种就是很有强劲冲击力的那种人。 但是你我以为银行家每天到晚跟数字打交道，是不是要是那种比较能坐得住然后比较细心，然后如果你太外向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会不会太粗心啊，然后给我弄错一个这个数字可能几十亿就没了，写错一个零什么的。 有一个你会看到有一个共同点，我想是联合国跟就是 iBanker 里面的就是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于专业的要求是没有的。所以我老公公司经常有一些学艺术的、学历史的。你会觉得啊，这些人怎么会是个投行？ 对，他们怎么能进 去？所以他们在考察你的时候，一个方面是看你的一个思维模式，当然你对于数字也不能是白痴了，否则你会算不清楚。而且他们并不是所有的工种都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嘛，有些你跟客户打交道，还要看你的一个跟人沟通的一个能力，还要看你 抗压能力，可能 对你的一个展示的能力， 能不能加班， 是不是能把别人那说服、 表达能力？ 对呀、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她说过她老公的这个投行经历，咱们说说咱们的世界银行经历。 对， 要是世界银行面试的话，怎么考？ 刚才燕婷说这个联合国或者国际组织也不看专业，这个我不是很认同。其实这些国际组织招的人来基本上一来就要上手，而且这个比如说你像联合国它这个领域跨的很多，比如说有这个粮食安全，有维和，然后有什么人权，然后它还有信息工程，也有什么联合国电台，这种各个领域都有。它还是要求你有这个相关的学业背景，以及相关的工作经历。除了 P1 之外，可能说，哎，你如果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学历背景以及相关的实习经验，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就是到 P2 这种比较 entry level 的职位，也还是要求你至少有两三年的这个领域的经验，才可能那个有得到这个面试的机会。 我不说那个就不考虑是专业的背景，而是说对于专业是没有约束的，就是主要你是适合这个职位的，并不因为你的专业不同而不取你。 对， 而且一般你就不论是联合国，因为我没去过，我不知道他的招人是怎么样的，就所有内地的那些大的集团，他们在招人的时候，比如说是第一年的就是毕业生，很大程度上都是第一年第一两年是那种管理培训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会在各个地方轮岗，包括我以前在那个江苏广电集团，我们进去这么多人，200个人吧，我记得200个就是第一年的大学生，大学刚刚毕业的。他对于你的这个职位，当然你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轮岗，不是说你从这个会计部门跳到节目部门，这样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你所在的那个领域的这个岗位来进行轮岗，每个节目组你全部待一遍，然后最后双向的一个选择。 今天的节目好实用啊，发现这是毕业季了吗？这是马上要开学季了， 现在已经找工作找到粘头烂额了。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管培生，这个你就让我想到了这个世行的世界银行的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 它跟 UN 的其实还不太一样，就世行这个跟你说的那管培生有点像，就是你这个人招进去了之后，第一选拔程序是非常的selective， 就非常的挺竞争很激烈，然后可能每年有一两万人申请，最后选20个，然后这些人基本上是有这个经济学的博士的学位，如果你硕士学位每年能有1到2个就不错了，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各个岗位让你轮岗，然后第一看你自己的意愿，第二看你的学业背景，但他们大多都是经济学嘛，可能有发展经济学，可能学宏观的，可能学微观的， anyway 不太一样，但总体来说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培养成一个通才、全才，而且是这些 young professional 的专业青年专业人士是照着未来的领导人来培养你的，所以如果你能进了这个项目的话，基本上是坐了直升梯的，所有的这个资源都会给你，然后你在不同的岗位轮岗之后会找到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然后你这个老板又觉得你有潜力，就给你这个有这个比较固定的合同，完了之后可能两三年给你升一级，然后再给你换一个地方刻意的培养你。所以现在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s 他世行的 VP 就是副总裁，就有从这个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别的这个去应聘去世行，那很少有人能够直接得到叫 staff 能够得到正式雇员的这个资格，基本上都是从 consultant 开始，就是所谓的外部聘用的顾问，几乎所有的人除了这个young professional 之外都是从这个 consultant 开始，然后过个两三年，如果好世行有一个职务空缺，可能你运气比较好你可以进去，然后呢这些人他们的升职就非常的慢，在国际组织包括 UN 联合国是一样的，可能你在同一个职位 你会工作十年你都没有机会往上升。 嗯， 这也是很多人尤其是工作了几年之后觉得我在这儿升职无望， 嗯， 然后办公室政治又这么强烈，然后我这个工作又很得心应手，好像没有挑战了，嗯，所以他们就在考虑我换一个地方。 哎，小磊刚才又讲了一个点，我又有兴趣八卦一下，联合国的办公室政治大家 超级 好好好，哎，这个太好听了。我们三立华新闻稍微休息哈，等会你会听到史上可能是最完整的联合国的超级大八卦。哎，你我们已经这个放出话去了哈，大家一定要锁定三立华新闻，稍后回来。好的，欢迎回到今天高大上的三 D 化新闻之联合国办公室政治大揭秘。好，嘉宾小磊同学，以下全部交给你。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爆料哈，有点说人的八卦的意思。就是在联合国这种国际组织，看起来好像是每个国际职员都应该是中立的， 嗯， 就是中立的，然后你不应该有这种政治倾向呀，或者是在利益上向着某一个国家呀。其实这是从联合国宪章来说是不应该有的这个，但是，哎，怎么说呢？在那种那么庞大的机构里边，而且是一个叫政府间的一个组织， 嗯， 然后其实你联合国的雇员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政府派去的。尤其是高级别的官员在 D 这个 level， 然后这个在 P 这个 level 呢是 D 是 director 的意思， 对 ，D 就是 professional 的意思 ，P 是 professional，嗯，然后还有 G， 其实分三类， 嗯， 一个是 D， 这个是比例相当小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升到这个 level， 嗯， 然后在这儿做的人呢，大部分是政治任命， 嗯， 就是因为你可能掌管一个大的一个 department， 嗯， 然后或者更高了，副秘书长什么的， 嗯， 所以这些人都是有大权在握，肯定是几个大国把这个职务给瓜分了， 哦， 政治任命， 嗯， 然后能够从 P 升到 D 的人，在这种从这个内部职员上升的其实是非常少的， 嗯， 而且你上去也是因为有国家来这个支持你， 嗯， 然后 P 这个是最中间的力量，是平常干活的人， 嗯， 就是从这个 P 是 people professional、 嗯， 然后 D 是 director， 嗯， 还有一个 G 就是 general， G 是 general 那个是等于一些后勤啊， 嗯， 秘书啊， 所以它的等级就是从 G， 啊， 到 P 到 D 这样子是吧？ 对，而且 G 这个基本上是在本地雇佣的 local staff， 嗯， 这种本地雇佣的人可能也对你的学历要求什么的不是很高，然后他要转到 P 的话不是上升而是重新考试， 哦， 对，就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太探讨这个 G 这个层次的人， 嗯， 都是如果我们是就是 对这次他招考 专业的 在中国也 是 招 P 的， 对， 嗯， P 就是 entry level 就是 P1 和 P2 嘛， 嗯， 然后 P 是分五级 P1 到 P5， 嗯，然后 D 呢只有两级 D1 和 D2， 嗯， 然后一般的人能到 P5 退休就挺好的了。 哦， 对对，所以有我刚才也说，有的人在同一 个 level 工作， 那 个，工作十年都不动，这个其实对有些人来说是挺让人沮丧的事情。 嗯， 特别是你看你周围，你特别看不顺眼的这个人，工作能力又差，平常工作态度不好，那么懒散不来上班，或者是老迟到早退，或者是，这个， 联合国有这样的人啊， 人品也差，他既然升得比你快，凭什么呀？ 对，凭什么呢？ 对啊，对， 联合国 凭 什么呢？ 所以我 家的强大， 办公室政治挺重要的。第一是老板喜欢你， 嗯， 在那儿这个虽然是一个很非常多元文化哈，那个哪儿的人都有，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说句通俗的话， 嗯， 然后这个人与人人际关系还是挺复杂的，尤其是你在那儿之后也是分帮派的，比如说讲西班牙语的这些人， 哦， 他在文化上， 嗯， 情感上本身就会比较的近一些， 对， 嗯，然后你听不懂西班牙语，他们在你旁边讲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有的印度帮，就比如说这个印度人， 嗯， 他们从文化上来说比较喜欢抱团， 嗯， 所以在联合国这种场合呢，他们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内部的一个小团体，互相有事儿支持，互相帮助， 嗯， 但中国人有一个问题，中国人比较毒，然后平常 反倒互相 比较什么 比较 比较独 独是独立的独还是 独立的独 嗯 太空平常 还以为是那个很独的独 比较独立的独sorry比较独立的独然后他们平常我个人觉得关系不是很亲密然后也不 就跟中国人跟任何人都走不近 不抱团 对啊不抱团非常不团结 是吗 就是我自己做好我的工作然后反正我觉得尤其是像跟印度人比的话这种文化的差异是非常 明显的、印度人是 中国人不能比如说跟东亚的几个国家 没有其实这个文化差异还是蛮大的对日本人韩国人挺奇怪的待会儿我也可以稍微 现在就讲别等待会儿了现在就说日本人韩国人什么特点在联合国 韩国人是非常民族主义这个情节非常强的 嗯 然后他们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少嘛但是这两年在联合国 因为潘基文的关系 在联合国不光联合国包括在世行和别的一些发展性的银行比如说什么美洲银行什么之类的他们的这个上升的势头特别猛主要是跟他们国家的政策调整有关系这个韩国这个国家这几年在各个领域都很厉害你看他那么小的国家在这个电子啊在 IT 啊什么的都很厉害 文化娱乐 包括对对对文化娱乐就是跟他们国家的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措施有关他们国家就是在联合国这种地方捐了很多钱除了说我给你捐一些硬件设施之外他们还花钱然后说希望我的人能够进去你这个组织工作如果你说联合国预算紧张那没关系这个人的工资我政府来付所以我就是要求把我的人给放进去第一我的人在那他肯定是向 着我安插眼线的意思 每个国家都这么做其实他肯定会向着我第二我培养我的专业人才他哪怕三五年之后回到国家我的国家之后也是会有很强的这个工作能力有国际视野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人现在是一个非常不可小觑的力量但是这个日本人 中国人这么干吗 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其实真的是觉醒比较晚这一两年才开始之前你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但是在联合国一直是属于那种underrepresented 就是你按照比例来说分配给你的这个名额你都没有一直是没有用全用满有很多的这个 所以这个国际公关做的还 对但是这一两年对中国人好像中国政府突然在这方面有一点反应过来了说我要安插我的人其实还是对我的国家是有利的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职务比如说搞人权的方面啊因为中国在人权这种场合在国际的人权机构还是有时候比较被动所以 不能老是让别人指着鼻子骂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我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那儿至少我对这个规则比较明白然后我不会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上吃亏信息上也比较畅通沟通上也能更好一些所以也会就是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我想说日本人特别奇怪就是我这十年跟联合国和世行的人打交道我就发现我所认识的日本职员绝大多数都是女的都是女人非常的奇怪而且这些女人当然这个没有任何的科学统计啊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些女人基本上是单身或者是嫁给老外很少有日本人跟日本女人跟日本男人结婚然后日本女人在这个国际组织工作 的是日本男人配不上他们吗 其实我问过一个日本女的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呀我觉得特别奇怪本来这个日本女人传统上是结了婚不工作 的、然后那个在家相夫教子然后本身你能够到一个国际组织工作就说明已经是很强势的事业心很强的女人然后为什么这个又嫁给老外他们就说可能在大男子主义比较厉害的国内没有日本男人会跟着这个女人跑到国外去工作他们在国内有自己的事业 对 所以你这个女的的话你又不安心于在国内这个相夫教子牺牲自己的事业那你跑到国外去追求自己的事业那你要么就单身要么你就只好选择外国男人就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说得通的哈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哈你说去联合国工作你有的时候也会派到一些饥荒的地方甚至是战争的地方 对 就是你还是会秉承着一种道义的就很崇高的使命你可能去帮助别人做那样的一些善事但是你看这些接受过媒体采访的真正是在里面工作的人就很少有人会把这些挂在嘴边其实你干的也是非常实际的活大家想的可能也是自己升迁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在这个性价比上是获得最好的这么一个回报 甚至有人说，因为我在里面待了几个月之后呢，我就发现他们，你就说开会效率也非常的低，你说联合国这么多的国家你也不能说服所有的人。那甚至有人说，几个月的这个经济学家或者其他的专家也好，他研究一份东西，他最后得出来的就是一个常识性的报告，那有什么意思呢？就还是能够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这个距离很大。而且是不是去联合国工作的人也没有说会真的是把这种所谓的理想是刻在心里。 我看到之前一个报道是说，联合国在安南在任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机构非常非常的庞杂，然后要精简机构，然后到了这个潘基文的时候已经削减了200多人，然后他们当然这个薪水也会冻结，相当于不涨薪。我觉得我觉得当你如果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就像你去任何一个大型的企业，比如说现在有人去阿里巴巴，去腾讯，他也会抱着这样的一种梦想。 对， 哇，我去全国最好的，现在基本上全世界都是最牛的这个电商了，然后去阿里巴巴，他一定会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情。但是问题是，去到几年以后，你的职业发展他跟慢慢的这种光环就会磨掉嘛，然后你就会考虑到其他的，而且你站的地方就是不一样了，你看到的也会不一样。 对，我个人觉得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包括职业选择，都是既有这种物质上的这种 money driven， 就是你为了求这个薪水，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信仰，在精神上也是有需求的。所以包括在联合国这种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我自己反正会觉得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抱负，就是人道主义啊，然后这种人类的发展啊，人权保障啊，维护世界和平啊，一定是有的。包括他们之前选择这个学业的时候，选择你学习的专业，为什么在这个领域呢？也是因为你个人在价值观上有一定的倾向性，你还是有这个抱负和这个情怀的，但是去了之后，作为一份职业选择来说，那你肯定还要考虑到养家糊口啊，个人本身的升迁啊，这种价值感也是在不同层面的，既要有觉得哎呀，我是为什么难民做了很多的事情，也要有自己个人觉得我做了很优秀的工作，那我也要有一定的升迁，几个方面都有吧。所以在某一个阶段，可能你某一方面的心理就会占一个比较重的因素。可能一开始去一两年会觉得啊，太厉害了，我这个参加联合国大会，跟世界首脑在一块儿指点江山什么的，这个心理上那种高大上的感觉，特别 虚荣心就满足了， 对，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高兴。你再过几年就会发现原来不过是那么回事儿。然后你每天到晚一天到晚联合国就是开会， 奥巴马真的是我的朋友。 联合国开会效率那么低，聊了半天也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出来，然后他就会觉得这种价值感就会减弱一些。而且我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真的是自说自话，每个国家都会争取说我要发言3分钟，然后你这3分钟，那个比如说今天讨论的是这个气候变暖的问题，然后那个他这3分钟说什么呢？不是说哎呀我们要怎么合作呀，这个都是非常的一两句带过了，都会说我这国家政府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用这个时间充分的表扬自己的政府，说完了就结束了。然后别的其实别的国家没有人在听的，别的国家到自己的时间也不回应你说什么，就说哎我们国家政府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最后的变成就是自说自话，然后大家那个几天的时间自己每个人把自己政府表扬了一下就结束了。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这样了，不知道。即使最后通过了一个文件，然后好像是达成一个共识，但后边就是很难再真的去落实，因为有经费的限制啊，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吧，所以这个推动这个进程是非常缓慢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迟迟拖着会费不交，然后一直抱怨说联合国你这个花这么多钱，但是 效率低下， 对，效率这么低，我看不到你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一直在说你不改革我就不交会费。但是你从潘基文的角度来说，他这么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很尴尬，他没有实际的权利，他能做什么呀？你背后大国出着钱，然后他们把人安插在那儿，他我觉得潘基文真的是他做不了什么真正实质性的改革，挺难的， 比香港特首还要难做的一个职位。 哎，你看每一个职位他都有自己的尴尬和困境。那我在想哈，会不会80后他可能我们聊过好几集了，面对的选择也比从前要多很多，二一个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性格的把握也比从前就以前世代的这些人比较强，对自己的个性呢可能也是希望可以得到完全的这个张扬。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会不会显得就现在的这些80后的人，他们在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他都不会抱着一种就是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么一 心态，他可能要求的比过往任何时期对任何职业的要求都要多。我因为我看了这个联合国的官方微博发出来这么一个通告之后，下面很多跟帖。那你如果在微博上，不是之前一直有人研究嘛，微博还是屌丝为主嘛，所以大家也只能，各种的羡慕嫉妒恨来嘲笑一下自己的英语不行，法语也不行。但是实际上，真正是有媒体采访过的人，那多半是80后了。他们描述的现象就是说，我在里面待了3个月，我发现呢，我在做的全部都是纸头的这些工作，我全部都是处理的文书。那我在我几个月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说我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进展，他就非常的失望， 就觉得成就感太小了。 他是不会像 他是做那个实习的是吧， 实习联合国总部实习、 okay. 他就讲到，他说我做了几个月，我就看那些国家在那吵，也其实也没有任何的 对 事情 实际的意义， 实质性有任何的帮助。然后他就会反省自己，这到底是不是一份好工。他后来给出答案说，我不愿意再花时间再浪费在你看前面的这些口水战方面，那他就选择了辞职。 对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比我小了、就是这个87、88年左右的，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 CEPA、就是公共事务学院，然后读研究生读 MPA， 其实他的专业是非常对口的，到 UN 工作、然后地理位置又那么方便， 对、 然后那个我就说你干嘛不去 UN 那个工作呢，他当时那个刚毕业跑回北京来了，然后去了一个私企，他说就喜欢那个老板，说我就跟着他干，然后也不求什么高大上，你看哥伦比亚大学名牌大学，对、我就很，我觉得你干嘛不去UN啊，你至少镀镀金嘛、那么方便，你进去哥伦比亚的 MPA 进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他说我们那是找不着工作才去UN的，谁去呀、多无聊啊。他还说那个，就另外一个特别让人那个不高兴的地方，就是在联合国做实习生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啊， 对 啊， 就是免义务劳工，义务没有，对啊，我也想说这个问题，就是你看联合国一天到， 香港都不 他还有国际劳工组织一天到在说这个怎么样保护劳工的 权 利， 自己 权 利都不维护一下， 他自己对不给你任何补贴，所有的食宿交通费用自己负担，然后你来工作不给你任何报酬，他说我没有这个预算，然后就恨不得。觉得是我给你机会你来实习已经是那什么了、我在全球有这么多人挤破头要进来有这个实习机会、我给你机会已经算你幸运了，但这个方面 联合国的傲慢就出来了。 对，但是这个方面我觉得世界银行做的就比较好、世界银行也有这种全球招聘， 世界银行有钱呢、 都是各国给的嘛，他招聘这种实习生、他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说绝对不可以免费使用任何的劳工、你如果没有这个预算，那你这个老板你这个 manager 你就不可以雇人雇实习生、绝对不可以的，你必须要找到预算才可以。 联合国它遵循的法律是美国的法律吗？ 没有联合国宪章啊。 哦，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它就不受到这个约束，它如果里面没有最低工资的要求的话，是吗？ 这 个、 是美国的 法 律可以约束他吗？ 他那个当地的法，他因为他那个地理位置在美国嘛、 啊， 所以他肯定在一些刑事案件啊，我觉得哈，这些肯定要遵从人的法律。但是他就是说我理解，我不是特别懂啊法律方面，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领土肯定、虽然说地理位置在美国，但是因为你这个国际组织在这种国际战争起来的时候，好像这种是有这个外交豁免之类的，我也不懂到底这个 term 叫什么，但肯定是这个。不一样的，他肯定联合国本身就像我们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章程嘛，他依据的这个总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个组织的章程，联合国他一切的运行都是按照联合国宪章来的，当然联合国宪章也是联合国这个大会所有的成员国一起来共同通过的。我理解是这样 啊，今天长知识。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就是联合国去的人那些都是精英嘛，为什么他们待了一段时间就不想待了，有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时间久了发现做的事情差不多，成就感开始降低，就以为自己可以推动世界、没想到一直是一个不动的螺丝钉。 这个我觉得可以要引申，我们等会儿来好好聊一下，就是燕婷刚刚讲到螺丝钉、那我们以前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就有一种螺丝钉的精神，那你说我在一个岗位上升迁等个10年不是非常的正常吗？你说从一个什么科级升到处级是吧，你说中间等个5年10年这是相当正常，现在的80后等不了10年，对我来说太长了，我人生才有几个10年。对，好，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接着聊。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刚才留了一个尾巴哈，就说到这个螺丝钉的精神。那确实，我的印象当中，80后他干什么工作他都干不长。我觉得小磊，你说你干10年的公务员，你知道领导说，嗯，你要来一个新同事，他叫段小磊，他以前有过10年的公务员经历， 你们都吓死了， 我们都 很震惊，因为我特别老 是 吗？我还很年轻，好吧？ 我说，哎，小磊10年，他得有多大岁数啊？对呀、啊，而且他10年一直干一个工作，我们也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可能我这个工作本身还是比较丰富吧。嗯、这个虽然是在同一个机构，但是我倒觉得这10年。不管是从工作本身来说，还是从工作给我带来的别的去看世界的机会，都还挺丰富的。 嗯， 所以这10年我觉得挺值的， 还是可以满足一些理想和抱负。 嗯，对。 哎，但是你说过程当中哈、一定是也时常感到有一些的挫败。那我刚刚讲的80后的这个一个心理的状况，那是不是在90后身上反映的越发的明显？我不知道几位有没有接触90后。 你刚才说80后一份工作做不长，我倒觉得90后更明显， 是吧？ 90后恨不得几个月甚至3天，我上班我不高兴，这老板让我特别烦，我就 对动不动就我才不给沙皮织毛衣就走了。 就是啊、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经历这样子的过程吧。80后在以前，70后应该也是这么看80后的。 哎，所以现在就经常看到。指责，你说80后被70后指责，90后你还被我们已经虽然也不是指责， 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说。 哎，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这个完全是个伪命题。那天就跟聊韩寒和郭敬明似的、那你说谁的比较高端嘛？一点都没有。而且我那天聊郭敬明的那段还漏了一点想说的，其实。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逻辑思维的那个罗胖子，他就写了几句话。他应该是70后吧，还是多少？总之比90后一定是大非常多。他说他自己也不喜欢看郭敬明那种什么《小时代》系列，但是他坚信一句话，就是未来是他们的，未来是年轻人的。 那你定了？ 他这个是一定程度上是承认自己即将垂老，就这么一个局面。他说呢，我就去花时间看。我看一遍喜欢不上，我就看两遍；看两遍喜欢不上，我就看3遍，直到我看出来这个片子到底哪里好，我就不断的说服自己。 他是要试图理解90后的价值观吗？ 对，为什么90后会喜欢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 嗯、 就是你不要站着那种老人家的口气和非常清高傲慢的口吻去鄙视一切东西。对，平时 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 对， 这个就太傲慢的心态了。 我就看到罗胖子，你说比咱们应该岁数都大一点，人家有这么个思想。我就挺佩服的，因为 这种人就是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他以后就不容易被淘汰。 这才叫做接地气。 只有那种特别傲慢的人，觉得我跟你是分隔开来的，不接受新的东西，那你很快就被微信 死的都没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哎，你知道我现在都有这种，哎，觉得本来还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哈，但是一看。90后的小朋友们竟然都已经创业几次成功，公司卖掉，然后实现了财务自由，已经做投资人，我去做风险投资。 天哪， 就是周围这种人特别多，尤其是这种创业的小孩特别多。 对 啊，很多很多。 对，90后算上90年现在也24岁了。 是现在 Intern 的都是92年、93年的了。 对。 哎，那我那天跟一个90后的听众聊了几句，他呢就说，他说你们的节目可能还是80后多。就为主，我当时听了，我就 有60后， 我之前没意识，知道吗？我真的就去测试，我说我的听众大概年龄层是在什么地方？我确实是我的这个同龄或者周围上下几年，因为你讲的话呀，或者什么价值观啊、人生观、世界观， 80后对 对，就比较相像。但是这个小孩不太一样，他是个90后，他就说吧，他说其实我们90后有的时候就有一些的。迷茫。我说你的迷茫从哪儿来？他说我们行动的自由一直是由体制和流水线所控制，但是思想上啊，因为接受了自由思想的和这个叛逆的混杂打磨，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自己的思考。他说我在高中和初中的时候啊，没有时间和空间想自己要什么，到了大学呢，就突然间给我这个时间和空间了。我这个时候发现呢，我已经晚了。我说你现在上大几？他说我上大3。我说你念什么的？他说我念计算机。我说你最近在干嘛呢？他说我在开发一款 APP。 我说你这还晚呀，你开发 APP？ 我说我都是来干这份工作的时候才 密集的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叫做 APP。 对， 哎呦，我就非常的， 因为你有发现吗，当现在就是每个人连就是购物甚至是买什么，我看到有朋友买内裤都在网上通过这个点击来完成自己生活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科技在生活的改变中，那如果你没有跟最新的就最年轻的人混到一起的话，你的思想是改变没有办法跟上他们的。 而且这一代人他们就是在这些电子科技当中长大的， 没错，他们有 这个，他们的触觉一定 是 比我们灵敏， 随的。 对，我们是后来都已经他们的大学毕业之后，互联网才真正的兴起来了， 手机才是大学里面才有的嘛。 没错，尤其是你现在不管是批判他们也好赞扬他们也好，那天我讲的他根本还是一个主流话语权分配的问题，因为现在你还没有到九零后的话语权真正是掌握的时候。那我想起来之前说香港的这个八零后的青年不是很多说他们比较懒啊不勤奋啊，老说你们应该向唐一年李嘉诚先生学习啊，唐一年说的应该向李嘉诚先生学习，要这个白手起家自己勤勤恳恳打拼一番事业出来。那当时的香港年轻人就呛他，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 他自己都没打， 他自己都是含着那个什么出来的。他说现在的香港年轻人他根本就是上升的势头，上升的这个流动的空间太小。好，结果就媒体上一直吵，其实这个事儿吵了很多年了。因为当时2010年的时候，是不是2010年？我现在不太记得了。总之就是保卫天星，什么保卫皇后码头、菜园村， 应该更 高铁，就各种就是社会运动事件出来之后， 有点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哈。 不，香港绝对不是民族，是本土主义。 本土主义 ，你不要跟他谈家国情怀，没有，香港年轻人绝对没有。现在大陆年轻人爱国主义可能还有， 香港核心价值， 香港人的认同感比较强。 对，但是你要谈那种什么完全是为了全人类解放全人类的，你别跟他谈这些。 其实这就是他的这个局限性所在啊。 你觉得是什么局限性？ 就是说你的这个视野， 因为他没有理想。 不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其实90后比我们这一代人有更多的优势，包括在择业和生活上。因为你是世界公民，你首先你的因为互联网地球村，所以你本身接触到的信息和你的价值观都是全球化的。它不存在像我们以前这种还不适应国外文化有这种 culture shock 这个时代。然后他们现在的人的机会也非常多，我接触的90后他们基本上在大学都有这种出国交换的机会，都已经在国外一个学期一年什么的，然后还有 gap year 非常流行，然后跑出去环球旅行，他们也有这个家长也有这个钱能够资助他们，所以他们这种机会很多。包括你现在择业也是，我前两天认识的一个小女孩，北大的，然后90后刚刚毕业，本科毕业，然后我说那个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啊，他说我马上去硅谷工作，正在办签证呢。我说啊，你 从北大本科毕业去硅谷？ 北大本科毕业也没有在那国外拿学位，当然他有交换的经历。然后说对啊，现在硅谷可缺人了，然后我直接一面试网上面试就可以了，就是 Skype 聊一下，对啊，对，就取我，就录取我了，然后我就去。所以他们现在机会是非常多的，全球的机会。香港的年轻人不要老是守着香港了，我觉得别人来抢你的饭碗。 哎呦天哪，小李激动死了！ 你可不可以世界这么大，你可不可以跑到别的地方也去啊？ 哎，我刚才这个问题核心其实不在于这儿，就是你发现吧，就是香港人这一代他说的那套逻辑是前几代人是没法理解的。比如说你让我勤奋，我就跟你说因为我们现在上流动的空间太小了。好，等上一代人他稍微理解了，哦，确实现在的流动比较难，然后结果香港人又跟他说另外一套逻辑，年轻人说其实我们关心的呀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是这个地方啊它背后的一套资本主义逻辑它是不对的。你像上次批那个什么这个高铁的发展计划，那个菜园村，就是很多这个东北新界东北的发展，那些年轻人们他又是这套逻辑。好，当香港政府呢开始学习你们年轻人用什么 Facebook 啊，用各种社交媒体来捍卫他们自己的一些声音的时候，然后香港年轻人说哎，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社会运动所有的方式。就是你发现你说这个我就跟你说那个，你说那个我又再说别的，就是完全不是在一个逻辑体系里面。就现在你看 这种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呢， 你觉得谁不自信？ 就香港年轻人的， 香港年轻人 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因为你在一个 所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你在一个地方是没有办法跟人家直接进行交锋的，你觉得是这样吗？ 为什么呀？我觉得还是心态的原因，你还是有点不够有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更怎么说呢？为什么？ 就是还是你觉得是狭隘于自己的， 我觉得太狭隘了 那套逻辑， 太狭隘了。 但是 太大竞争。 我就觉得你说香港的为什么我会讲的这一段哈，它其实跟内地的当时也是有关八零后的讨论，它是相联系的。我们今天说回八零后，不谈九零后。当时八零后呢，很多人对八零后的印象也是不单没什么责任感，没什么耐心， 被称为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就是一代不如一代那种论述下面嘛，而且说 独生子女哈， 独生子女什么月光族，啃老族是吧？全部都是八零后。但是呢，2010年的时候有另外几个事件，雪灾，然后还有什么汶川大地震，就是通过这些事件的时候呢，大家就发现，哎，冲在最前线的，哎，你说志愿者全部都是这些八零后，就这个时候呢，大家把这个，对他们的评价又改观了。你说八零后成长起来了，然后 因为这个时间在改变嘛， 哎，这个不，这个很好玩。后来香港学者他也去研究，说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然后研究来研究去呢，就发现根本不是什么成长不成长、长大不长大的问题，这根本就是呢。你还是前面的世代，他以自己的一个逻辑，是以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来评价你们，其实根本跟八零后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只是你用自己的这套的，你把你的自己的故事是放大了，放在他们的身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些公共话题的讨论也好，它都有这么一个逻辑，其实都是自说自话的。你说几个世代之间很难有交集，我这么一个印象，大家可以批判啊。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进一下广告再接着聊。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刚才我说的有点远哈，这个八零后、九零后，不过这确实是我的一些观察和感受。那我记得那天我们还有一个编辑，他说了这么一个现象，不是当时空难频发嘛？他就说了这么一个假设啊，他说可能打击面比较广。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现在全面掌权，也不能说掌权了，就是操控的人、负责人多半是八零后，甚至更加年轻。这帮人有一个印象就是专注力可能也不够，耐心也不是很强，责任感也没有那么的强，所以就容易粗心大意。那你像这种事故，很多的原因它都是人为的。那如果以后这些人越来越出现在这些重要的岗位上，那这样的事故它只会多不会少。哎，我当时一听，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我一乍听也觉得有道理，但我还是觉得有点有失偏颇。如果你再细细讲一下的话，这个每一代人都是一代一代过来的呀，每一代人都会慢慢成长成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啊。我对八零后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呀，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这个自我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包括这个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就是如果你朝了某一个方向去了之后，那你肯定也会有一种回归理论嘛，那你肯定会这个慢慢再回来。对、所以如果说是刚才真是他说的那个原因，哎，因为八零后不够负责任、粗心大意导致了这么多的问题，那我相信就如果这个事故发生几次之后还是会检讨，然后重新调整自己。就像一个八零后年轻的时候可能吊儿郎当不负责任，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就是不想为别人来放弃自己的一些东西，但如果他真的要结了婚，或者是当了一个公司的、 他心态就变了， 对 manager level 的人，就是管理层的人，他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这种责任感就来了，使命感就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性的东西弹性很大，我没有很悲观，我觉得还是挺乐观的。 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对自己有信心吗？对人类有信心吗？ 哎，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最开始讲到的，因为你说如果一个工作我干得不爽，我立马我不会给他任何的机会，我就走了。你说对于这个人员的培训，你又得再经历过长时间的这么一些考察，所以可能你说面对这些人的话哈，他以后的这个制度方面他需不需要有一些的修正，但是现在说的很空很虚。但是我在想，你说一些运行的规则方面，它有没有可能根据某一个世代的人群不同的特点，它来进行一些调整？ 我倒是觉得那个调整是永远是滞后的，因为你每一次那个管理层都不可能是这个世代的人。一般来说，当然是一些新兴的公司，现在不是也经常有说，哎，我的老板，你的老板几岁？86年生的，就是有在一些新兴的那些科技公司，这个普遍的 年龄相对来说比较的低，创业型的公司。但是我觉得像公务员这样的一种场景，它的制度是远远大于这些年轻人的年纪的。 对，但我也觉得还是跟这个时代有很强的这个联系。你看我们父辈那一代人，他们就是分配工作，然后不用自己去市场上找工作，然后这个一份工作经常是干一辈子。 对， 所以我觉得管人力资源的人太简单了，就是档案员嘛，把档案整理好就整理好就行了。 他也不用去想很多人性化的一些什么什么政策。 对呀、 所以你知道我爷爷奶奶他们特别不能理解你们年轻人要换工作，因为他们基本上在一个在企业里面待好久好几十年，一辈子就在哪一个企业里面，现在年纪大了拿的退休金也来自那里。 你知道我辞职的时候，我去跟几个比较大的领导告别的时候，不约而同的他们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真的羡慕你，你还能有选择呀。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选择的。对，所以我也会觉得他们也会羡慕我们这个生的是逢时，他们可能那个时代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自由，所以我也觉得80后90后他们就是更加自我，那不是一种幸运吗？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啊。 好， 对啊、 这个、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真的又是那句老话哈，这是最坏的时代，可能也是最好的时代。那关于代际的问题你可以说好久好久说不完，非常多的故事可以再去慢慢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小磊，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 拜， 拜拜。